实现公主梦，在这里我们和您一起见证这幸福的时刻。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天气。高温黄色预警正在持续当中，今天及双休日的七天本市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在35度以上，高温高湿，体感闷热，请各位注意防暑降温，节水节电。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50%。来一起关注下班和放学时的天气。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晴见多云，最高气温是33到35度。我们代表预报编辑焦玲，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 升华一段情绪， 每一次分别 都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 一段人生。 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在路上。 北京时间来到2018年的8月3号11点32分的40秒钟，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周五的午间时光当中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哎呀，今天终于回归到双人模式了， 怎么样？ 好爽，好爽！ 这是感觉就一个对号，好吧？ 对， 旅行号1073，周五又见到大卫啦。这歌选的好啊，叫做《Hot Long Hot Summer》。 对吧，我觉得这首歌啊特别适合我们最近的天气的感觉很热，是不是？ 对，这个我觉得最近已经不是用 hot 能形容的了。 哦，hot 希望大家在这样的气温当中呢好好调整工作哈，然后不要防暑，要多喝水啊，降温防暑啊。今天呢我们真的要去避暑了，对不对？ 对， 好些地方是可以去离开这个炎热，到一个非常清凉的世界，感受不同的人生感受。 你知道吗？我最近跟我妈视频，我妈 妈妈回去了， 对，妈妈回东北和 穿着帽衫 老爹去避暑，然后视频直播，然后就看我蓬头垢面，然后我妈说。你在干什么呢？我说我热呀，我刚进门，开着空调也不好使。然后我说家里怎么样？他说晚上要是那个开窗睡觉都冷，得盖棉被。 对呀、 我说哎呦我的天哪， 地域的差异化，地域的差异化。今天呢，我们要去不同的地域，当然不是北京附近了啊。我们今天带着我和道道，还有各位好朋友们，去这个清凉世界走一走、瞧一瞧的朋友是 我们的好朋友，好久未见的 资深的 KOL 旅行达人 NONO。 Hello， 欢迎 好长的一团介绍。 对啊，我觉得这都不够， 我们这是精简的 啊。 要是拿出来的话，基本是 A4 的纸半篇没问题， 那就绝对没问题。 半档节目没了是吗？ 是不是 我们像报菜名一样把你的 title 报出来 NONO 绝对是相当相当负责而且非常全面的 KOL 哈。先说说你到底去过多少国家，有没有算过？你得有一个履历对不对？去过了多少个地方了？ 要说国家的话大概六七十个吧，要是地区的话就没有算过。 没有算过了，反正眼界已经被自己的这样一个不停在路上走走停停的风景冲开了。今天我们跟闹闹联系的时候到了说闹闹今天北京这么炎热，我们来个清凉一下的旅游目的地呗。闹闹说一点问题都没有，然后这里选了两个还真是非常清凉的地方。 没错， 是吧？第一站呢是大家在6月14号到7月15号这几天一直关注的一个国家的一个赛事。 没错， 世界杯。 俄罗斯。 对，俄罗斯去哪个地方好多呀。俄罗斯比如说哪个城市主要为主？ 因为我去的时候正好是世界杯赛事期间， 赶上了， 然后我大概去了5到6个世界杯举办地。所以呢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的 如果大家没有关注世界杯或者想了解世界杯举办赛的， 太好了， 有什么状况都可以讲一讲。包括俄罗斯一些自驾的一些规定，还有一些自驾的趣事，包括一些吐槽的事情都可以。 这期够了， 我觉得这期够了，我们就讲讲这个自驾方面。 俄罗斯， 对，因为俄罗斯自驾现在很少有人会， 很少有， 对， 我们恰恰就是自驾在那边。 是的是的， 没有人去俄罗斯自驾的。 恰好我也刚从俄罗斯的一个城市回来。 对对对， 我们听听是不是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啊？ 是能碰到熊吗？ 有很多，我那个城市有很多熊的雕塑，有的有的，是吧？十分钟资讯啊，要听听我们的 NONO 介绍美丽多姿的俄罗斯。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呢来关注第一条新鲜资讯哈，确实是非常的热哈。你想想北京动物园的现在的动物也是同样的经受一样的温度。 是啊， 你像只不 过他们不能 毛还很厚呢，他们 毛很厚， 对啊， 要不怎么脱毛呢。 于是呢于是我们有送冰块开喷淋，就是淋浴哇这个调饲料，让动物园们呢清凉度夏。 哎，是的， 是不是？ 连日来，北京真的是持续高温天气。 没错， 北京动物园启动了动物防暑降温工作，通过送冰块、开喷淋、调饲料、降射温等多种措施，帮助园内众多动物凉爽度夏。 这个像在主管的部门刘先生说 啊， 你看当这个气温到35度以上的时候， 有一些动物就真的得需要了。 比如说，又加了一些像给北极熊了。 北极熊得给它降温，你说这么热， 它是什么地带来的人呢？ 是啊， 对啊，棕熊、小熊猫、金丝猴、黑猩猩等动物送冰块，帮助他们降温。每块冰重达20到30斤， 哇， 在饲料室的冰库当中需要冻3天。才能冻好这么大一块冰 哦，还真是。那除了大冰块，饲养部门还给动物们准备了随时饲喂的他们可以吃的小冰块。 真的， 对，比如说猩猩馆的饲养员最近就冷冻了一些果汁小冰块， 好棒， 然后让猩猩们抓在手里面把玩，然后不仅能及时降温，还能够补充水分和糖分，也能训练猩猩的反应。 不错 不错， 这个寓教于乐还降温了啊。 是的， 刚才说的淋浴， 对，淋浴喷淋是帮助它就是动物降温的有效方式。目前北京动物园内动物运动场的喷淋设备基本达到全覆盖，全天不少于2次进行喷淋作业。在高温炎热时，饲养员还会用水管对着大熊猫、大象、犀牛、北极熊等进行人工冲凉。 他们很开心， 对， 他 们是很开心的。 是的，工作人员很辛苦的， 对， 但是谢谢他们。 所以就是工作人员才是要找热爱这些动物的， 是的是的， 小动物的人。 据了解呢，园方还为动物精心准备了防暑降温的好吃的东西，预计整个暑期将供应水果4.8万多公斤，蔬菜4.5万多公斤，青饲料25万多公斤哈，把他们的胃伺候好了啊。 是的，好。那另外呢，动物园还在大熊猫馆、金丝猴馆、黑熊山设有空调系统，北极熊馆 呢设冷风机，这些是确保毛皮动物笼舍内的温度适宜。 是的，这个做的工作非常的到位啊。 是的， 希望大家去北京动物园看动物的时候呢，也不要随便喂食哈。 对， 好好的讲究一下啊。 对，我们要文明的去观赏啊。 是的。 第二条来看， 怎么 大湖花园天地打造了一个夏日冰爽节，邀游客一起冷静一下。 那必须得冷静。 对，冷静。 这个天气还真的最近厉害的。 我觉得最近就是尤其在这样高温天气，人也容易就是躁动。 是啊，躁 动、哦。脾气暴躁。 是的，是的，容易冲动吧。 是的，我们要冷静啊，冷静下来。 对，记得冲淋的时候呢，热水不要开着凉水，凉水不要开着热水。 呀，谁开的热水？ 哪天的事儿？到底这是？ 8月3号，固安。这个地方在固安。固安大湖花园天地打造的一个夏日冰爽节主题活动正式开幕了。据了解，固安大湖花园天地是位于北京正南方的固安，以休闲餐饮生活体验为核心业态。本次举办的夏日冰爽节横跨了整个8月，也就是8月3日一直到8月26日，活动以水清凉为依托，带领游客一起去体验由大湖花园天地准备的荧光派对、泡沫王国、迷你冲浪等与夏天有关的快乐活动。 今天是第一天。 对，第一天 还有23天，希望各位去好好感受哈。 是， 开幕期间呢，我们比如说我们到到了3号就去了啊， 对了， 可以参观荧光派对、狂欢夜、裸眼 3D 灯光秀等特色的活动。同时，大湖天园呢大湖花园天地在8月的每个周末啊，都有迷你冲浪、泡沫王国等亲水活动，让游客乐享清凉。此外，大湖花园天地现场呢还摆出了特制的场地，邀请游客用脚来踢一场桌球啊，是为了满足亲子家庭的需求，增添父母与孩子的乐趣。冰爽节期间的许多活动呢，还能让父母孩子一起参与，让游客尽享与孩子在一起的美妙时光。难得的意义啊！ 对对对对对，很棒很棒。这个活动还是挺适合的。 对， 应时应景。 是的。 对，来关注下一条资讯啊！国家文物局建议，参加博物馆研学旅行应该选正规机构，保障自身的权益了。 是的，近期媒体报道的部分，社会的机构个人以博物馆游学之名，开展向粗放、只游不学、走马观花、名不副实的研学旅游活动， 对， 损害中小学生的利益。 对，我觉得这个，我是有一些个人的感觉啊。 你说，你说， 像那个前两天在微博上不是有一个全班只有我们家孩子没出过国吗？对这个消息，我觉得现在就是让孩子出去见世面，这个无可厚非，每一个家长都想要让孩子就是见多识广。但是如果要是说以这种形式慢慢的变成一种，如果你不去，你将会怎么怎么样？这样的一个模式的话，我觉得非常的不好。 是的， 对，而且现在呢，游学机构也是越来越多，大家一定要擦亮双眼。有很多就是名不副实，出去之后，其实还是跟同学在一起，也是跟中国的孩子在一起，并没有说在当地学到什么东西。 就是因为呢，很多的机构抓住了爸爸妈妈、父母的这个心理。 对，甚至是有一种攀比心理，我觉得这个是要不得的。 是的，大家要擦亮双眼啊。 是的，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对此国家文物局建议广大师生和家长在选择研学旅游的时候，要甄选教育、文旅、文物等闭门审核批准的正规机构， 对， 保障您自身的合法利益。有关社会的机构在依托博物馆资源举办夏令营啊、游学等活动前，主动与像博物馆这样的地方联系对接，博物馆也应该加强统筹协调，做好相关的安排和服务，这才是有质有量的研学游。 是的， 都希望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呢，尽力看到美丽的风景， 还 能学到当地的文化和知识啊。 是啊，好，那么再来关注国外的部分哈，也是，但是跟我国也有关系。 是， 瑞士奥林匹克博物馆将打造2019新春中国红， 那相当喜气洋洋。 对，那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啊， 一派中国街挂的。 必须的嘛。2019年春节期间，瑞士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将举办一系列以中国红为主题的春节庆祝活动，届时将有一批中国艺术家为瑞士带去新春的祝福。 今天是几号？ 对，今天是8月3号嘛， 还有5天，奥运会10周年纪念。 哎呀，还真是8月8号呢， 10年快不快？ 哎呀，10年。 真的，我们都不认 识，还真是都不认识啊！ 真是现在都一起做那么多年的工作了，成为了彼此无话不谈的朋友。 是，来笑着活下去。 聊一聊啊，这个是在北京成功举办2008年奥运会，获得了2022年冬奥会承包权。十万年之后，奥林匹克之都洛桑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31号呢，奥林匹克博物馆的馆长叫做加贝同志哈，他说是就奥林匹克博物馆在2019年中 中国新年活动的事宜，举行了很多专题讨论会，还有中国方面的各个代表人物啊。 嗯，是，都是将都出席了这个会议。 出席、啊。 对，再来关注最后一条，这个、 怎么了呢？ 2018成都房车展将于9月在成都洛带机场举行。 我刚，因为我们聊，我有一习惯嘛，后两条都是国际的，我一看洛杉矶。机场举行了， 对，洛杉矶。 你看，哎，哦，原来不是这样的， 洛带机场， 这是一个地方啊，成都方面的房车搞起来， 还是现在蓬勃发展了、啊。 对对对， 反正2018成都房车展呢，肯定是今年下半年房车展会的一个重头戏。 嗯， 它以去年成都房车文化节为基础，及今年像北京东展馆、南京高淳国际曼城两场房车旅游文化博览会的办展经验， 嗯， 打造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的一个房车博览会。 是， 反正届时呢，将会有很多的品牌、很多的这个相关机构都会在这个展览会上展出，所以大家到时候一定要感兴趣的话不要错过啊！ 秘密关注哈，我们相信很多的我们朋友圈的朋友也会到时在场聚合啊， 是的， 纷纷发朋友圈，我们也会看到这些图片啊。时间来到了11:45，我们要把时间留给我们去过了70多个国家、无数个地区的 NONO， 有请。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沙滩上来一场 volleyball， 当然少不了养眼的比基尼秀，人人手上一杯清凉解渴的啤酒，好像在做梦。Come on， ice， come on， spice， 我酒从天，让我们一起嗨。 这歌曲呢听上去特别清凉、 嗯、 啊，在海边一待、 就是、 是吧，啤酒一喝、 啊、空调 WiFi 西瓜 非常适合我们去休闲放松、今天呢我们要跟着抬头看风景，我们的 NONO 走进他的清凉世界，就是刚刚结束不久的俄罗斯世界杯的几个城市啊。 对对对， 欢迎 NONO， 欢迎 NONO。 大家好，我是 NONO、 嗯、 是的，今天我们说点不一样的哈，俄罗斯自驾。那真的充满了欢乐吧。 我反正是感受了、 你这次感受怎么样？你 他们那个车是很复古的，我坐那个车呀、 是 特别 复古的老爷车吗？ 他走山路的那种车 是复古的装甲车。 对，然后呢减震呢不是那么的软，但是足够狂野。 是， 而且我发现 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 NONO 有没有这感觉、就他们的安全带这样一个概念不是特别的深入人心。 嗯，在大 是不是 在大城市都还好、 哎、我 但一些偏远的城市 伊尔库斯克真的贝加尔湖， 我觉得 比较松懈。 对， 我觉得他们是比较偏原始的那种。 是的、 我觉得战斗民族嘛， 战斗民族嘛，很狂野哈。 对，很狂野。 人家去了好多这个举办城市呢，俄罗斯的好几个城市、因为很多城市举办世界杯， 很多像这个莫斯科、圣彼得堡、索契、 喀山啥都有、 喀山、 去了几个地方、 萨兰斯克。 对、 但这次去了6个城市。 6个城市。 对，然后全部是自驾。所以在 就城市之间也是自驾。 对， 哎，那其实风景应该很美。 怎么讲，俄罗斯这个地方呢，因为它的地理位置特别特别大，所以呢它的风景呢其实我觉得并不复杂，但挺单一的，但因为它开阔，所以你自驾的时候心情是比较好的。 是的，是的。 当然也有添堵的地方，比如说俄罗斯的公路有很多很多地方是值得吐槽的。 他的 因为在我去俄罗斯之前、我一直在听说、俄罗斯所谓的高速路，就像我们城市之间这种真正的很好的高速公路，他们只有48公里。 哦， 这是我听到的。然后我就 对他们也说过， 对，我带着这样的一个疑问，我就到俄罗斯这边去自驾。然后我记得我当时落地的时候是落地莫斯科，夜里的大概是10点多的，因为 办理租车手续啊，又耽误可能大概11点将近12点这样。我 是你自己开吗？ 我和几个小伙伴， 嗯， 大部分时间都是我在开。然后呢，将近12点的时间呢，我从机场到住的地方，就是莫斯科这个城市，我还经历了一段堵车。 12点钟。 对，然后当时我记得在车上，我们还在讲说，哎呦，这北京堵车跟莫斯科比起来，可能还真是。 是工作日还是周末呀？ 工作日。 工作日。 对，莫斯科它那个早晚高峰堵车非常的严重。 对，它其实跟北京差不多，也是各种环路。 对对对。 它的环路堵起来真的不亚于北京。 大家知道了莫斯科的这个状况，交通状况。 对，这交通状况就等于说像莫斯科这样的大城市很堵车，这是肯定的。 是。 那么还有就是说高速公路，我刚才讲只有48公里的车型呢，不完全对，但是呢事实上也对了一半。因为在之前呢，很久以前是这样的，然后因为现在它也在发展这个高速公路，所以呢它正在修， 变成了96公里。 对，修了很多高速路。像包括有些高速路呢，可能在你这个谷歌地图的导航或者其他导航软件上都找不到， 没有更新。 对，我记得我们当时走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发现了一条非常好非常笔直的而且没有车的路，然后我就打了一把方向盘，我就上去了。但是没想到这是一个正在建的高速公路，然后路两边没有任何的配套设施。当我们开了大概开了能有100-200公里的时候，我没发现路边有任何一个加油站。 你们不觉得有一点，你不越开就哎，这就 不 太对啊， 你不觉得很害怕吗？ 这么漂亮的公路， 万一前面没修完。 对 呀、 啊，停了。 那我们就它当然它有一些指示标，但是很模糊，但也没有说到哪里到哪里，它不像说是特别破败就没有修，它正在修这样子。然后呢，我们开了100-200公里的时候就发现没有加油站，这个时候油表的灯已经亮了， 是怎么办？ 那怎么办？哦，都可 以。然后我们就慢慢开啊，慢慢开，然后用各种省油的办法把空调都关了， 是的， 然后再这样开， 嗯， 发现路边真的有一个加油站，而且是自助的， 人间有真情了， 这样子，然后就。特别开心的就把车开过去了， 没有油， 发现你说的真对， 是吧？ 发现那有一个工作人员正在处理这个机器的故障，告诉我们说这个机器有故障，然后呢现在加不了油。那我问他 最近的，对呀、 最近的、就已经加不了了、最近的加油站在哪里？他说大概70-80公里以外。然后这个油表灯已经亮了，我们走了很远了。然后那怎么办呢？那没有办法，而且那是一条不太就是很新还没有完全修好的路，路上的车也很少很少。我们等吧也不一定能等来车，要即便等来他拉到我们去哪里呢，对吧？所以呢我们就想那还是继续开吧。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换了一个男生。 什么男生？ 因为我开车是比较就生猛的那种 费油。 对，然后换了一个男生很小心翼翼的在开，然后我们几个人就坐在车里边晒的要命，然后满头是汗，也不敢开空调站，也不敢开窗，然后一直开，大概开了30-40公里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条岔路是可以拐下去的，然后远远的看到那边是有一些房屋的，然后我们就果断决定我们下这 条路，赶紧吧， 对，拐下去的时候，在拐弯处呢，就发现了几个那种大的渣土车。然后里边有几个俄罗斯的当地的工人 啊，有人， 然后我们就问他， 我给你插一句啊，看上去一看，当地民居博物馆。 民居博物馆可赢了，没有人， 没有人。然后呢遇到那些工人之后呢， 然后我们就问他哪里有加油站，那工人听不懂英文， 完全听不懂他们， 对，他们俄罗斯的人的英文的 我都快崩溃了， 很差很差的这样子，然后 只有圣彼得堡的英文还可以， 哎呦我的天哪、 对，因为那边比较欧化，就更欧化一点点、然后呢结果那几个人也听不懂，但是我就给他指了指下油灯的这个油表、然后他们就明白了，然后告诉我们就手比划又写说可能大概有20-30公里以外那个镇上有一个小小的加油站， 这又出去20-30公里。 对，然后 好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当那个油箱的那个表嘣嘣嘣红了之后，开 能跑70， 开55-70公里已经是极限了，我觉得。 对，然后最后呢，我们就是这样一点点挪，一点点挪， 最后开始推， 挪到真的挪到了加油站。在加油站那一瞬间的时候，车就已经快启动不了了， 正好。 真的是这样子 哇！你们还算是幸运的。 对，然后呢，我们加了， 就差200米。 我们当时都怕车坏，你知道吗？这样因为车是很容易坏 的。 对，那还好我们租的那辆车还算挺皮实的，就没有问题。所以就是 他经常这样。 对，道德经常这样。 不是那个车经常遇到这种情况，他习惯了。对， 习惯了。 上次是700米，没事走啊。 对， 对，经常会有人，因为是租的车嘛，还好这样。 对。 但其实，在俄罗斯自驾就有很多很好玩的东西，比如说，你看，像我说这个高速公路它其实正在建、因为呢我了解了当地的人是这样讲说、俄罗斯媒体和到过中国的一些俄罗斯人在形容中国的高速公路的时候、他会说这是中国的一个公路奇迹 哦，他特别佩服我们国家这些高速公路。 那是、啊、 那是中国的高速在全世界都有名 的， 对，他说 是 不可思议， 肯定的。 所以呢，他们现在也在建这种高速，可能也想把整个国家这种公路的这种质量提升上去。 这就好有一个比较、嗯、比如说经常在土路里踢足球， 嗯， 他忽然来到了草坪上， 哎， 对， 那个感觉他简直是完全焕然一新的。 没错没错。所以在俄罗斯、嗯、现在目前为止他们所谓的高速其实就像我们的国道和省道是一样， 对的，对的，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是的，是的。 所以我们开起车来就没有那种特别畅快的感觉、 啊、 但还好俄罗斯那边呢，它是这样子，就是很多地方虽然在限速，但是如果前车开得快，你可以跟他的，比如说你可以开到130、140都没有问题。 我们做了一个奥拓，前面的车是28、啊、哎呀 我跟你说，俄罗斯的司机师傅们开车是非常猛的， 很凶猛， 他不在意这个路况什么样， 很凶猛。 对， 这个我讲一下俄罗斯就是人开车的这样的一个一个状况和素质吧。 好， 我在莫斯科，我说他很堵车、 嗯、 然后我们在中国其实开车，我觉得呢，就我本身来讲有很多坏毛病、 嗯、 比如说可能一堵车我就随意并线、啊、 是脾气控制不住， 对， 急躁， 我承认哈、 嗯， 因为我刚去俄罗斯开车的时候，我下意识的也会这样，比如说一堵车我就想并线、 嗯、 但你最后发现你真的打灯并线的时候，后面的车每一辆都会让你、 哦、 他不会跟你抢 哦、 然后你并了几次发现这在莫斯科开车中就是一个他们整体的一个素质一个习惯， 嗯， 比如说被让的这辆并线车，按理说如果我懂规矩的话、 嗯、 我并到过去以后我要打两下或者三下的双闪，我感谢他一下、 嗯、 整个人都是这样的、 嗯、 所以在俄罗斯来讲你堵车不要紧，你只要合理的并线，后面任何车辆都会给你让， 谢谢他。 嗯，就所以这个交通的状况还是非常好的。 还有我有一点感觉就是斑马线 非常有秩序， 只要有斑马线行人过的时候没有全部停下来让你们过去。 对， 我试了很多次，我也很坏、嗯、我试了很多次都停下来让你过去， 都停， 耽误你们的行程了，对不起我是试的啊，我真的是试一下，真的是非常讲究的， 是的，是的、嗯、所以说他开车很生猛，但是同时他又很 有 素质。其实我想个人的感觉来讲比整体中国人开车的素质要高很多。 是的是的， 我说的这是实话、嗯、所以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没错， 是的。 然后还有一个我想就是讲的就是俄罗斯交警的一个问题了。 交警到底怎么了？我们的时间还有一分钟，咱们要下面再说一说、 嗯、好的。 其实自己都对俄罗斯这个国家、 嗯、 以及各个城市间的比较他有自己深刻的印象。 对， 就交流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就是 你交流怎么样 年轻人有的能说、 嗯、 年长一点的、嗯、基本 真的是完全没有， 没错、嗯、包括交警 就是简单的沟通他们也听不懂啊。 对， 这很可怕，你知道吧、 嗯、 虽然有一个 他们不懂英语 不懂、 嗯、 但是也就是比划嘛， 然后 比划他也能明白。 是你给他画一个。 对啊，我去书店买东西、嗯、书店是个什么地方呢？他们只有一位可以讲英语，还是个年轻人，其他的那老一点的都讲不了英语。所以说我希望俄罗斯，因为他们是有人说法语、 嗯、 俄罗斯对、 嗯、 多学普及一下英语，因为这么多中国的朋友去玩。 我觉得这次世界杯以后应该会好一些、 嗯、是吧、嗯、 会好一些。 是的， 就是这个英文的教学提上来啊，提上日程。 前十句要了解到是不是啊、 嗯、 时间关系我们先留到这儿。到底交警朋友们怎么了、嗯、让我们的 NONO 印象深刻。下面呢，我们的旅行号1073一定会带给大家关于俄罗斯方方面面的分享。 是的， 这是一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喘口气，马上回来。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庆区委书记周绿云， 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有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失，爱将永远长存。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自驾呀，要放这歌、也没问题。 是的， 是啊，你非常的舒爽。然后呢，听这歌融入到当地的风景当中，就容易走错道哈。有时候会这样的，你在一首歌里头，你就跑神， 沉浸在当时的情节当中了。 然后再一抬头，哎，这是哪儿？ 逆行了， 对，逆行了。 哎， 刚才说对逆行这个事儿啊， 说说。 因为刚才我们讲到说俄罗斯的交警， 对， 因为在我去俄罗斯之前，因为我要自驾，可能就了解了网上比较片面的一些消息，可能都说俄罗斯交警特别凶，又怎么怎么样，因为英语 我没有意识注入， 对，因为英语不通，可能你们很难跟他沟通啊，这样等等等等。然后抱着这样的心态呢，我们就在路上尽量不犯错， 很小心其实。 对，但是呢，有一天呢，也是因为我们对路况不熟，再加上俄罗斯的高速比中国差那么多，所以呢，就开起车来就是时间一赶再赶，所以我们一天开了很长时间的车， 也很辛苦，很辛苦。 然后晚上呢，我们当时其实是到了萨兰斯克这样的一个城市，也是世界杯的举办地。对， 没听说过，没去过。 然后呢，我们到那儿了，已经是晚上了。然后我们又吃了这个饭，出来的时候大概是夜里11点多。我实在是太累了。然后我开着车出来的时候，我完全没有看到这条路是禁止左转的，但是因为我左转离酒店很近， 然后如果我不左转，它会 绕一大圈、嗯 啊、然后我就左转了，左转以后当我车已经车头打过去的时候，我发现我对面几十米开外的交警已经在起步了，就已经在冲我的车走了。 狭路相逢了。 对，然后当时我就在想，是我做错什么了吗？其实心里有这样的一个底儿、然后我旁边坐了一个跟我一起去的一个小伙伴说，诺诺姐，我是不是没有系安全带被他们看见了呀？ 真没系。 对，他是真没系。然后我说，那你赶紧系上、然后他就系上了。但是我发现走到他们近处的时候，警察让我靠边停车了，完全不是安全带的事情。我们车上当时四个人、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个时候呢，其实每一个人对这个事情的这个严重预判度是不一样的。 对。 我觉得就是出大事儿了， 出大事儿，而且三个交警非常严肃， 出大事儿了， 对，把我们车拦上了。然后这样呢，就示意我们要下车拿各种证件，因为在俄罗斯开车还要有翻译件啊等等，一大袋子东西。然后 这就没有，我们都有，都没问题。 对，拿出来我就一一给他看。然后呢，他也一直在点头，脸上没有任何一丝的笑容，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当时就在问各种怎么了，但是他完全听不懂， 沟通没法说， 对，没法沟通， 没法沟通。 然后我们很紧张啊，然后结果我下来以后，发现我车旁边有一个小小的标志，就这条路上是禁止通行。 那大概就是个原因吧。 对，然后我们想，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但是是这个原因的话，就表示很严重。在俄罗斯，如果 逆行， 对你逆行的话是非常严重，非常严重。 大家现在去查查逆行怎么办啊？ 比中国罚的严多了啊。然后呢，我们当时就几个人就心里特别忐忑，然后就在因为那三个警察在拿着手机一直在摁，看里面好像是一些他们当地的是一个 apps 之类的这样的东西，这个软件。然后其中有一个还在打电话，也不知道是给哪儿打电话。 小伙伴们纷纷猜测，大局长这罚多少啊？怎么罚呀？ 对， 你先送哪个局里啊？ 申请一下，这个怎么罚？罚多少？ 送到分局嘛？对，送到分局。 就在想说， 坏了， 还得被拘吗？ 坏了。 然后这得罚多少钱呀？然后呢，我们当时在身上还剩多少钱啊？什么就在这数。然后大概他们折腾了能有20分钟左右。这20分钟呢，我只一直在那陪笑脸，我就一直道歉。我心想，反正你态度好嘛，人家总 是 伸手不打笑脸人嘛。 20分钟以后呢，我们出乎我们所有人的意料，你知道他们在干嘛吗？其实他们在手机里是一直找各种能翻译的软件， 中文和俄罗斯语、英语。 他打电话其实也是在找能不能说这样的人或说这样话的人。最后他们终于找到了，开了外放手机，用很大的声音给我们放了一句英文，就是说这条路是不能通行的。然后当时我们就说我知道了。其实那个时候我们还觉得他可能是告诉完我们还要罚钱什么的。但是呢， 我罚你的原因是这个。 对，然后我们就说知道了，对不起，我们不知道这些，我们现在知道以后这样。然后突然三个交警就都笑了，说意思就是你们可以走了。 哎呦， 就什么问题都没有。 哎呦，那感觉好棒。 哎呦，当时就觉得真的就突然就是到了天堂一样。然后所以就这一件事情让我对这个俄罗斯的交警还挺感官的。我不知道是因为世界杯期间他们应该对外国人可能放松 友 好一点，但是我觉得就这一点可能让我觉得还挺亲切。这样 是的，并没有那么高了。 问到你那个牌子是什么，大概是什么样子的牌子，你给我们形容一下。 是蓝色。 蓝色的。 蓝色的，上面就是有一个进行的这样的标志。 好的，大家看到 其实还挺明显的，这 挺明显的。其实是完全是我的原因没有看到。 对，主要是天太黑了，可能一 对也太累了，对， 是这样。 所以也提醒大家，不管在哪里自驾，一定要切记疲劳驾驶。 太累了， 是的， 对，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啊。清醒的是不会拐的，是吧？这是俄罗斯家的一个交警的问题，公路的问题，感受的问题。 而且我还想说一个公路的问题，就是俄罗斯这么大一个国家哈，可是在我们看来以后，它应该是。即便没有高速公路，它应该配套应该也很好，对吧？但其实你看，很多的路旁边有休息站，但不是我们这个意义上的休息站，就是有很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到，甚至你吃东西的时候也挺费劲的。然后最主要的是这个上厕所还挺有问题的，它很多的卫生间不是在休息站的里边，而是在休息站的外边，有2个到3个，就像以前我们村里的那种小茅厕似的。 我跟你的感受是一样的。 当然它弄得比较好看，可能有蓝色的，还有绿色的这样，但是它确实是一个单独出来的一个小茅厕， 单独的室外，并且没有上下水系统的这样， 没有， 对， 没有。 就这个也挺让我纳闷 的，所以大家要去那边自驾，要就尽量找有条件的地方解决个人的这样的一个上厕所的问题。 没错， 还真是啊。 而且还有很多，比如说在俄罗斯，可能自驾的时候，你有看到车后面贴的一些我们国家并没有或者你不了解的样的标志，有很多就很有俄罗斯当地的特色。我不知道周准你有没有发现啊？ 你说。 我们开了很多次车的时候，看有的车的后面都贴了一个大写的 E， 但是是倒着的，就像我们看那个测试视力一样，就倒着的翼， 翼往上， 对， 头冲上， 对对，倒着的，然后躺着的翼嘛。然后我们当时就在想说，这什么意思？难道是提醒后车注意间距吗？当时就发了一个朋友圈，很多人都猜，很多人都猜，但是没有一个人猜得出来。 大家都猜什么答案？比如说， 就是说 智慧呢？比如说 提醒注意 车距 啊，提醒车距。然后还有人说这是要提醒你。要仔细看一下我的车是不是没什么的，这样子 啊，是， 好多好多。但事实上，它是这是一个齿轮的一个标志， 类似 齿轮的标志。因为在俄罗斯它冷嘛，冬天的时候它会换上雪地胎，你换了雪地胎，它就给你贴这样一个标志。 哦，就 在夏天的时候你要撕下去，但是很多人因为他没有强制撕就忘了，所以就这样子。然后后来我还是问了俄罗斯的一个朋友才知道的。所以其实这个自驾过程当中有很多很好玩的东西。 是的， 是的， 这城市间的自驾也是非常有乐趣的哈。 对， 当你从一个城市到达另一个城市，风格不一样的时候，崭新的体验的时候，那是很新鲜的感觉。 是啊， 是。 对， 而且俄罗斯它是因为面积太大了，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穿越的很广，所以这一路可能开的时间就要很长 很长。像从莫斯科，我们是直接自驾到喀山。喀山是俄罗斯联邦达达斯坦共和国的首府 啊， 所以呢，其实我是很喜欢喀山。我这次去是第二次去了，第一次是2005年世锦赛的时候 啊， 我的 天，2015年， 正好在那边举办的，然后我们当时去了一次，我就特别喜欢喀山这个小城。然后来这次世界杯也在那边办了，所以又去了。在我个人讲，喀山应该属于俄罗斯最上镜的一个城市， 最上镜， 特别美，特别美。第一呢，它有历史不缺。第二，它很包容。第三，它有比较现代和浪漫的地方。 哎，这 整个对，我觉得如果你跟一个自己的朋友或者情人这样去度假的话，其实喀山也很适合。 喀山有海吗？ 喀山有喀山河 哦，有河。 沿着它的河边呢，有很多古建筑，比如说喀山的克里姆林宫，然后还有一些新建的一些建筑，很有意思，就是一个像一个大锅，像一个我们中国人吃的火锅这样的一个地方的一个建筑，它恰恰是一个婚姻登记处，就很有意思。而且整个喀山最美的一个现代建筑是他们的类似于我们的林业局的那种大厦一样，里边有一棵大树，跟一个魔幻的树一样长整个大厦， 很有标志性， 就它就很有脑洞大开，让你觉得并不像俄罗斯。 是不保守， 对，不保守。而且像那边有很多就是大概有3到4处的世界遗产，包括它的室内，还有它的周边一些郊区的地方，整个的话，你觉得喀山这个地方可能不是说像很多旅行团去的就待了一下这样的，其实你可以玩甚至一个星期更久的时间， 很棒， 是吗？ 体验， 我一直以为喀山是一个相对比较落后的这么一个城市， 它不落后， 对， 而且它很干净，很美，很美。 是，刚才说那个。不是每个城市都有一条河吗？伊尔库斯克有一条安哥拉河， 安哥拉河 很大很大的河，它会汇到贝加尔湖里头。 对， 湖水为什么那么汪洋一片，跟大海一样？有很多上百条河汇到贝加尔湖里头。 对，只有这条河是流出来的。 对的，你就会觉得贝加尔湖，你到了真的走到它的身边的时候，这不就是一片大海吗？ 对，是。 还有海鸥飞的。 对，你根本感觉不到它是个湖。 对， 对， 只有我把手伸到去，放到嘴里舔它的时候，它是淡水，才知道它是湖水， 是 都是海水。 这个简直太静谧了，我觉得秋天啊，去像贝加尔湖啊，包括这样有自然风光的地方，那简直就是油画。 我是去年的秋天去的，挺冷了，因为它的秋天 几月份去的？ 10月份嘛， 巨冷， 大概也就15天的秋天吧， 好冷啊，好冷， 特别冷。但是也是确实是秋天，叶子都黄了、红了， 真 的 挺 漂 亮。 但其实贝加尔湖的冬天也特别美， 滑雪， 你可以去看蓝冰， 对对，有蓝冰， 蓝冰非常非常。 给我们开车那个司机师傅，是你看我们拍的什么照片？这些都不重要，你们冬天来看蓝冰，用他那个智能手机拍的，看看蓝冰也没看着是啥，但是蓝冰 智能手机， 对，智能手机 30万像素， 诺基亚，底下就是80万到150万像素那种手机 啊，他们还用诺基亚， 诺基亚， 哇，他们是 就很多就是 贝加尔湖的信号一般的 哦，特别不好，就你想可能像我这样随时分享东西的都很 对呀对呀， 九图都难发出来， 是的，有些热恋的朋友以为失踪了，好着急的，你失踪了吗？没有，有什么感觉？哎呀呀呀！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没有网络信号， 没有网络信号。 发文字也断， 蹦才能出去。 对 啊，还 但是在贝加尔湖那边呢，因为它就是人少， 对， 然后景色又好， 漂亮， 那边有一些针对贝加尔湖可能比较特色的体验，就比如说可以你自己可以去乘坐或者开装甲车， 是的， 然后甚至你可以打枪啊什么等等， 都有打猎。 对，它那个是比较原始， 比较原始， 是是是， 而且就感觉是完全体验了他们战斗民族的这种狂野， 没错，有机会我们细细说贝加尔。 对 啊，是的，是的。 刚刚说的喀山，你刚去六个比赛的城市，哪个你觉得更最现代化？ 我觉得应该是喀山了， 就是喀山了。 喀山的现代比莫斯科还要那，就是现代化吗？ 嗯，不一样。莫斯科呢？莫斯科它虽然比较现代化，但是你会感觉这个城市呢。很古老，对，很有积淀这样。但喀山呢，它的现代会让你觉得它是一个很年轻的姑娘，就像俄罗斯的大妞一样嘛，特别好。 那很多朋友应该喜欢喀山的风格， 对对 对对。 喀山就是更跟国际接轨的那种现代化， 对对。 圣彼得堡呢？ 圣彼得堡是一个就是很欧化，就非常欧化的一个城市，就汇集了世界各地所有的人都可以到圣彼得堡去，而且它跟欧洲其他的城市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哎，那不错，圣彼得堡很好看呢。 对，它是一个 好看是。 融合的一个大都市， 很好看。 然后呢，你那边也很适合，就比如说去购物，然后去旅行啊等等，什么都很适合。但对于我来讲呢，可能我更偏向喜欢喀山一点。 喀山。 但当然，这个季节包括世界杯的时候，你去到圣彼得堡呢，很有意思一点，那边是极昼。 哦。 极昼，大概到晚上的11:30、12点左右的时候，它天是黑下来的，但是是蓝光，没有完全黑，就像我们傍晚那种天是蓝色的。 我在贝加尔湖，每一天晚上9点到10点，夕阳才落下去。 对对， 真好， 基本上都是这样。然后你在圣彼得堡是每天，你看我大概12点多回到酒店，然后我洗漱完，我一出来天就亮了，就是这样子。 窗帘很重要，遮光的窗帘很重要， 一定是得遮光效果好的。 对， 就是因为他们的白天比较长。在湖边你们可以去想象的分享的玩耍的时间很长，自然拉长。 对 对、 我们玩一玩一看8:50跟3:30一样。 没错没错，就 我的天， 中午一样嘛。 对， 所以像在圣彼得堡这样的城市，它的夜生活也是非常 丰 富的。 对， 比如说酒吧里边 对 都很多很多人，然后包括尤其是世界杯期间就更是热闹，你就在这条主街上两边全都是各个国家那些球迷啊什么 的。我那年去圣彼得堡的时候，秋天已经快到冬天了，圣彼得堡本来就偏北嘛，然后一到晚上8点半以后吧，然后走在他那个主街上没有人， 没有人， 真的没有人。那我说啊，那找个小酒吧进去待一会儿吧。一进小酒吧啊，3-3，2-2，我说好惨啊， 还没开始呢，怎么感觉？ 对。 也不是没开始，他们就是因为那个时候黑天黑的早， 冬天 大家都回去了。就圣彼得堡它虽然看上去很繁华， 而且冬天也不 是 那旅游旺季。 世界杯期间肯定是一个丰富多彩的夜生活的集散地哈。 是的， 你有没有感受过他们当地人的那种狂欢的感觉？比如说主队赢了。 哎呦， 那个感觉， 第一场开幕战的时候 5-0， 按理说我是应该在现场看的，就因为这个俄罗斯公路的问题，我们没有 赶 上去，我们没赶回去， 那么太遗憾了，太遗憾了。 但是我们到的时候正好散场了，然后也感受到那个气氛了。我是觉得是这样子，你就会觉得很有意思。第一场应该是俄罗斯跟沙特 大比分5-0， 对，5-0。然后你会在现场看到很多国家球迷，就包括那种打扮的特别夸张的，就说据说是这些球迷，你有任何赛事的时候，他们都可以免费入场，就是在这个国际足联上都有名单的，就因为他们是就是比较资深的球迷， 懂了。 然后我们都看到这样，也可以跟他合影，就特别疯狂。最主要是我看到了，因为是沙特比赛嘛，沙特很多球迷是穿着长袍， 对呀，戴着帽子， 然后呢，在那跟俄罗斯的人就拥抱啊，这样子的，然后而且还互相交换衣服啊等等，我都觉得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就这个场景，对，他们虽然是 打起来，你看看， 没有，虽然是大比分的败了，但是互相都非常非常 都很骄傲的， 对 啊。 而且很多当地俄罗斯的那些球迷就非常热情，然后看到我们就知道是中国人啊，然后就把他的衣服就拉起来，一个朋友就让我们在他的衣服上签名啊，这样就签上中国的名字，对。然后你看他的衣服已经签了好几件了，全都满满密密麻麻的名字，这样的各个国家的语言，我觉得这很有意思。 对， 然后到了晚上呢，这红场就是沸腾了，就彻夜的狂欢， 那必须的， 那挤的就是水泄不通啊，真的是这样子。然后你可以看到 红场全人， 对，全是人，而且全是打扮非常非常怪异的， 这种球迷，甚至是美女啊这样子，然后载歌载舞又跳，然后拿着自己国家的这种乐器，然后喊着自己国家的名字啊等等，尤其是俄罗斯人就用俄罗斯语喊着自己国家的名字，就特别特别的骄傲。你会感觉就是即便我们没有来得及看到这个开幕赛，很遗憾，但是我们感受了这样的气氛，我觉得就真的融入到里边了。你就再疲惫，你一到那儿，你的所有都被点燃了。 真是他那种热情，就是一旦释放出来，就俄罗斯人很高冷嘛，但是融汇了这么多国家的球迷，然后一下把他们的热情全都释放点燃了。 他那种释放感觉是爆发性 的，是的，是的， 真的是这样。 真的是爆发性。 他在广场看到你了，就会拉着你一起跳一段， 对， 就是这样， 很主动的，不像我们平常当中俄罗斯的朋友就是。没有表情那种哈，完全放开自己， 对，完全不一样。就像刚才讲那些交警也是，可能刚开始看你的时候是特别冷，但一旦你跟他聊起来，就特别开心，笑得跟小孩 一样，一个憨厚的笑容。 对 对对对 对, 对，他们就属于这个慢热型哈。来，喝两杯伏特加，什么都有， 什么都可以， 真的是什么都可以。 这几个城市的饮食一定有不同的地方，因为我去的几个地方去吃饭哈，不同。但是我觉得俄罗斯就是那种，比如说你自己选餐馆的话，那肯定是很好吃。如果跟团走那个餐馆，大家不用太多。抱太大的期望， 没错， 真的是实话实说，他们对菜做的不是他们讲究， 而且包括贝加尔湖的，其实贝加尔湖的水资源很丰富，有很多鱼类啊， 是的， 但没想到让他们做的很难吃。 天哪，那个鱼就感觉是软的， 对，我说的是 腌肉， 对 对, 对， 没错，而且很多都很腥， 是的，是的，对。 当然，就像在圣彼得堡这样的比较融汇的这样大都市里面， 其实做的很好吃， 什么都可以， 对， 就各个国家的饮食都会找得到。 对对对， 如果你真的就想吃，比如说我吃了很多天当地的餐，我就想吃好吃的中餐，在圣彼得堡比比皆是，而且完全不是那种糊弄的，是非常精。 哎，我还没有，我还真没有在圣彼得堡吃过中餐。 我没吃过， 对， 就因为我们最后是在圣彼得堡，就实在忍不了了，我们就找了中餐吃了，然后发现非常好吃。 其实我觉得莫斯科、圣彼得堡他们做的这个西餐真的超级棒， 也好吃， 一点都没有说像远东地区那种纯俄式餐厅。对， 尤其圣彼得堡的意式的、法式的这些大餐都挺好吃的， 特别棒。 二位都是去过俄罗斯的，去过大城市的，我是去的伊尔库斯克，对不对？你们会觉得还想再，我还想再去， 我 好多城市没有去过，好想去看看。 我是对莫斯科情有独钟，我特别特别特别喜 欢 莫 斯 科。 我也比较喜欢，因为我的小的时候的家乡就是中朝俄交界的地方， 对啊， 所以呢，就是对俄罗斯一直还是比较亲切的。 是的， 希望 我们都是边境长大的孩子。 对对对，很多我这次看到了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爸爸妈妈，我们的岁数50、60这样的老年人，体力一级好，而且人家是睡眠也不错。因为有一个问题大家注意啊，到了俄罗斯，到了贝加尔湖这片让你觉得心驰神往的地方的时候，难免多喝几杯助助兴。 对， 但是就是因为年轻人会觉得一喝呢就会控制不住自己，大家可以理解这个情绪。老年朋友不是，他们真的是作息非常规律， 对，没错， 很有规律。七八点天没黑呢，实际上已经入住洗漱睡觉了，早上起来七点十个小时睡得很足，第二天非常舒爽。 对呀， 我就看到好多团里的那些，就其他团里的年轻人醒了之后都是这样的，第一天的见得很好容啊，第二天都这样的，叫 对， 整个面部耷拉了。一定知道是。如果你在那住四晚，有一晚狂欢就够了。 对， 其他的 是 好好看风景。 因为我们这一趟目的还是去旅行嘛，但不是说换一个地方喝酒。 是的，是的，是的。俄罗斯很漂亮啊，各个的地方有不同的风格。 是， 希望 Nono 呢再去再回来的时候，分享更多他心里的对这个国家的认识和感受哈。有待提高的东西也有， 有， 但是希望他保持那份纯真，这很重要， 没错， 对吧？少了就没了。 是的， 对吧？你还没说姑娘和小伙子呢，咱补充一句， 姑娘和小伙子很漂亮， 全是超模， 对，超模。俄罗斯我觉得就是如果要一定选出来一个姑娘，年轻的姑娘一定是第一位的，小伙子都不行。 小伙子没有姑娘好 看，那边的姑娘太好看了， 姑娘真 的感觉就我就没有看见过特别丑的。 对，但是还有一个俄罗斯男女比例非常 失调，严重失调， 是的，是的， 是 的， 姑娘现在单身的大把大把的， 大把大把的， 大家赶紧去浏览一下， 去看看哈。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希望各位呢在这期介绍之后呢有勾起去俄罗斯的兴趣。 是的， 明天再见，拜拜， 拜拜。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